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北京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咨询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哈李宏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再一次欢迎一下李主任，您好。 啊，您好，李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上一次我们跟您来聊了聊这个简单来聊了聊冠心病哈。其实说实话，这个冠心病随着这个我们这个国家人群的基数特别的大，好像现在的诊出率也是越来越高，是吧？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跟您来聊聊，漫谈一下这个冠心病。很多的人这个了解到自己的冠心病哈，都特别的担心一个问题，就是上回您提到这个斑块哈，这个斑块在我们心脏当中像一个隐形的炸弹一样，在一个血管当中贴伏着。 对， 而且您上回还特别形象的说到这个薄皮大馅啊，还有这个大皮小馅，特别那个实在的哈。说到这个斑块哈，可能就提到我们今天提到了说这个冠心病或者心脏疾病的一些危险因素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胆固醇就是所谓的三高啊，高胆固醇啊等等，这些跟心脏病是密切相关的，是吧？这算是心脏病的危险因素吗？ 对，这些都是危险因素。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呢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我们目前的医疗手段还不能够去调节它的，一大类是可以调节的。不能调节的包括年龄，随着年龄肯定冠心病是增加的。另外一个性别，在女性绝经期前男性是明显高于女性，但一旦绝经了，女性绝经了，50多岁绝经以后，她的那个内分泌这种雌激素分泌下降，保护作用下降，那她跟男性的发病率马上就追上男性， 那就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了。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遗传背景， 遗传， 所以遗传背景就是你家里头如果有冠心病或者早发冠心病的，就是50多岁就50岁左右就得冠心病的人，你得冠心病的比率是高的。这三点现在医疗技术没有任何医疗技术可以调节它， 哎，没办法， 变个性，说我返老还童，这些都做不到。 是， 那么另外六个 啊， 包括抽烟，包括肥胖，包括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说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个是我们目前可以调节的。 哦， 这些九大因素是我们冠心病的危险因素。 哎，您看这个危险因素一共9个，其中6个咱是自己能控制的。 对 啊， 对， 说到这个，刚才提到了说这个三高哈， 对 啊，高血压、高血脂哈， 高血糖， 高血糖哈，这个首先高血压好像在心内科的大夫特别的关注这个问题， 啊、 是吧？啊，这个血压高跟这个冠心病为什么有密切关系呢？ 因为血压高，第一，它可以使动脉粥样硬化， 嗯， 包括动脉粥样硬化，这些都是危险因素。 嗯， 另外血压高可以影响到心脏，使心脏的功能受到常年的受到影响。完了再有一个就是血压高可以容易使斑块破裂，就是上一期我们讲了薄皮大馅， 哎， 这个所谓压力高不高就相当于你搅和的，就是你煮饺子的时候 劲儿大的， 你搅和的是厉害不厉害， 对，劲儿大不大，是吧？ 对，你血压一高它肯定冲这个斑块， 哎， 一冲这斑块就容易破裂。 你看高血压的控制还是非常的关键的啊。 对对 对, 对， 您的门诊当中也经常会这个帮助这个高血压的患者来进行治疗哈。 对对， 目前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国际上面认可的高血压有好多的说法，现在是大概是80-120，还甚至于还有人说到140以内也算是正常的。 是这样啊，这个分不同的等级 啊。 我们认为理想的血压就是高压不超过120，低压不超过80，这是我们叫理想血压。那120到高压，120到140，低压70，80到90或者到95这个水平，我们叫正常血压的高值。 哦，也算 正 常， 它也在正常范围之内， 哎， 但是已经开始往上涨了。 哦， 真正诊断高血压，我们临床上就是高压140，和还有一个字儿或90，低压90，我们就认为它是高血压。 哦，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是150、100的血压，这是高血压。高压不高，130，但是低压100，是不是高血压？也叫高血压。 哦，也叫高血压。 还有一种老年人常见的，高压160， 低压只有60或者低压只有70叫不叫高血压？也叫高血压， 也叫高血压。 任何一个高压或者低压，任何一个高，我们都叫高血压。 嗯，那还有一些人特别困惑，说这个大夫，我这个怎么这高血压和低压、高压和低压差那么多呀？ 对 啊，这个差的多是不是特别风险特别大呀？ 差得多肯定是不好， 嗯 啊，就像我们这个天气一样， 嗯， 天气大家注意啊，有一个今天最高温， 嗯。 一个最低温， 对，昼夜温差，有 昼夜温差，昼夜温差太大了，不好。我们就把这个最高温 想象成高压， 想象成高压， 嗯， 低温把它最低温度想象成低压， 嗯， 对吧？太高了不好，但是前一段时间的这个闷热天气，大家注意，温差只有4-5度， 嗯， 这人体的皮肤感觉也不好 啊，哦，对。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脉压。我们叫脉压，就是高压减低压，这个脉压正常值是多少？正常值是20-50。 嗯， 20-50是比较好的。你比如说130-70的血压， 嗯， 它差了多少？差了 50， 差了50，120-70差了50。这种血压，我们人体感觉是很舒服的。 嗯， 太高了肯定是不好， 嗯， 特别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像老年人的高血压， 嗯， 就是年纪大的高血压， 嗯， 可能高压170。低压只有60，能够差110， 嗯， 甚至于低压50，差120， 这非常 对。那这个时候你要有两个，一个就是单纯的高血压病，那这时候你还要到医院去，一定交给医生， 嗯， 你的脉压为什么这么大？ 嗯， 还有其他的病，比如说心脏瓣膜的疾病， 嗯， 也可以导致这个脉压的增大。 嗯， 另外，甲亢。 嗯， 贫血， 嗯， 当然这个你要交给大夫去鉴别， 去鉴别 到底是什么原因， 哎，进行一些纠正是吧？ 对， 哎，这是高血压，高血压对我们这心脏病这影响还是非常的大的哈。 对， 那下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高血脂哈， 高血脂 有一种人说法说我们这个血管当中的那个斑块啊都是那高血脂惹的祸，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它只是斑块形成的一个。必要的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嗯， 唯一的必要的因素，就是说一般来讲没有胆固醇， 嗯， 或者我们叫胆固醇里边的一个分支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嗯， 没有它形成不了斑块， 嗯， 但是单纯是它，没有其他危险因素，也不太容易形成斑块， 哎，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危险因素要综合的去控制，包括血压、血糖。等等，这些 都要控，哎，包括 等等这些， 哎，都要去哈。那刚才您特别提到了这个低密度的这个脂蛋白啊， 对对对， 这个我们现在随着科普的这个提高啊， 嗯， 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如果在体检当中， 嗯， 这个值越低越好 啊。对对对， 甚至于有些人说这个低密度的蛋白就可以分这个理解为这叫坏脂蛋白， 坏脂蛋白， 哎，是吧？是吧？可以 这么坏胆固醇， 坏 胆固醇， 哎，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一看胆固醇指标高了哈， 啊， 然后呢，这个，然后那个。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这个值， 嗯嗯嗯， 那是不是我们这个胆固醇就不太好？ 这肯定是不好。而且呢，总胆固醇里边含有什么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嗯、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嗯， 而这里占最主要的就是总胆固醇里头啊，占最主要的胆固醇是什么？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嗯， 因此，基本上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是平衡， 嗯， 是平行的。 嗯， 它高它也高。 嗯， 而且高的比例这俩是 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的。 哎，对。所以这个就特别的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哈。然后有些大夫就会说，你看你低密度脂蛋白高哈， 嗯嗯， 你去做一个颈部的这个多普勒， 对， 哎，去看看。 对， 然后说这个颈部的多普勒跟我们的心脏这个斑块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就是颈部看你这个颈动脉的这根血管到底有没有动脉粥样硬化形成， 嗯， 有没有斑块形成？ 嗯，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超声的办法想去隔着这个胸壁， 嗯， 去看这个冠状动脉是看不到的， 嗯，就是看心脏的冠状动脉， 看心脏冠状动脉看不到， 嗯。 那离我们最表浅的，而且这个粗细和它的分支的这个情况最接近的，跟我们冠状动脉最接近的是哪根血管？ 嗯， 就是我们颈部的这根颈动脉， 嗯， 就是我们颈部的两侧的这个颈动脉。因此，我们多数情况下是来通过颈动脉来判断你全身的动脉的，脑里边的血管你也看不太清楚， 嗯， 你用超声这种很便宜很简单的这种办法， 嗯， 都看不到的，你都得出做造影， 嗯， 风险比较大。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来，它的吻合度大概是在多少？ 大概是在70%。 嗯， 就是说如果你颈动脉有问题， 嗯， 你的心脏发生问题的几率大概在70%。 哦，所以它这个比较方便一些， 比较方便 来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情况。 对， 但是很多人一查这个颈动脉的多普勒都会发现有斑块啊。 对 啊， 现在随着这种不论生活方式啊，还是什么其他原因的这个我们国家的动脉粥样硬化性的疾病，我指的动脉粥样不光是冠心病，包括下肢的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包括颈动脉硬化，这个发病率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啊，越来越高了。 这个发现这个斑块的时候，很多人就去上网查，现在网上特别的多哈，然后这查的斑块，然后就有几个词儿，就是通过这个颈部的这个斑块检查，能不能看出来我们这个斑块，就上回您提到了薄皮大馅的，是能固定住的还是活动的哈 啊， 然后都特别的关心，然后有人也特别查特别细，我见过，然后看到什么等回声啊、强回声这些专业的词汇，通过这个颈部多普勒能够看出我们这心脏这个斑块的， 只能是一个大概， 大概是吧？ 大概说这个我们看的时候就不能发报告，你薄皮大馅儿、还是这个厚皮小馅儿、不能这么发、我们就得用专业术语。刚才你提到的回声啊、增强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就得用这种专业的词，但是我们医生看到以后，我们会有一个粗略的评估，这个斑块是一个稳定的，还是相对不稳定的？而且现在的仪器啊特别多，现在仪器特别多，就是比如说我们冠状动脉，我看到了一个斑块，我冠脉造影，我看到了一个斑块，这时候我光从造影上，我很难分辨它的稳定性，到底是薄皮大馅还是厚皮小馅、很难分清。那这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我们有冠状动脉的超声，我们有 OCT 机器的检查，就是光学的这种对比的这种检查，我们来分析你的这个斑块里边脂质的含量到底是多还是少，来分辨。这里边现在科学技术在不断的发展， 是，所以科技进步之后也带来了医学的进步嘛，然后也让我们老百姓受益哈。 其实最终我们发展这个技术目的是什么？是让患者获益，也就是说，当这一个斑块，比如说70%-80%的狭窄，我们叫一个临界病变，这个时候可能根据我们分析你病情啊，可能是可放可不放支架这么一个状态。那从我们医生的角度上，尽量不放支架。那这时候我就要靠刚才我提到的用血管内超声，血管内的 OCT， 我来看。如果你是一个不稳定斑块，我就主张你更积极的放它，如果是一个稳定的斑块，不容易破的斑块，我们就可以再观察， 再观察啊。 对， 说到这个斑块这个治疗哈，很多的这个朋友哈，在家里边都会听大夫的吃一些药品哈， 对 对, 对， 比如说我们这个常听到的像他汀类的 他汀 类的药品，它主要是降我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 对对对对、降总胆固醇，降低密度脂 蛋白啊。 对， 这个他汀跟上回咱们提到的阿司匹林好像是一个特别搭配的药，是吧？ 对，特别大众的药吧，现在就是吃它的人 特别多， 比较多，对。他汀呢，现在是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是一次革命，因为在他汀出现是1994年的时候，在全世界逐渐到现在大概有 二十多年的时间， 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其实在他之前，关于降脂，就是这个降低密度脂蛋白、降总胆固醇、降脂，我们人类是做过很多的药物的研发，但是效果都不好，不良反应都特别多，但是这个他汀是一个革命性的，对于斑块来说，对于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和血脂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它第一个确实有效，这个我们经过大量人群，经过这么多年，九几年头一批用的那些人，我们现在还在观察着，特别好，而且不良反应，特别少，不良，但是有啊，肯定是有，但是特别少，跟原来的什么像这个其他的树脂类的呀、什么其他的这个降脂药比较起来，它是非常有效和安全的。 说到这个他汀的服用之后啊，很多人又去这个医院去验血啊， 对， 低密度脂蛋白，因为所有这个每家医院可能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区别。 对， 低密度脂蛋白有一个正常值，我们都知道哈、3.多好像是。 对， 但是对于像冠心病啊或者这种诊断了，据说那个值要求的更严格，是吧？ 你非常专业啊！如果你已经得了冠心病了。或者说你有冠心病的同等的危险因素，比如说你同时合并糖尿病，比如正常是3.2，比如说这个医院3.2，一般我们是要求你要，比如你3.1或者是2.5、2.7，我们都认为你还没合格， 都没合格， 还没合格，因为你已经有病了， 哦， 你已经有病，有的医院现在不错， 就是把这个危险给它分层了。 嗯， 如果你有冠心病呢，他就认为是极高危。 嗯， 极高危你就降到1.8以下。 嗯，1.8 以下，哎，1.8以下。 所以这个可能就跟您不能说我们看有些没有分层的情况。 对对对 对, 对, 对， 哎，我还在这个正常之范， 正常人没有，而且甚至于我这个还画了下降的、 啊、对对 向下的箭头， 还有点低， 是不是降的有点过了、嗯嗯？但对你来说，对这个。冠心病、糖尿病的病人来说， 嗯， 对不起，你就得降那么低， 就得降那么低， 对，才避免你再发生心血管事件。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提到说，这个斑块的形成主要是它， 对对对， 我们把它降得低一些， 降低一些。 哎，这个还有很多人会说，那这个李主任，我这个已经很长时间降到1.8以下了， 嗯， 是不是？我这个他汀就可以不吃了？ 嗯 啊， 你不吃， 嗯， 它就反弹。 对，反弹， 反弹，甚至于我们现在观察到啊， 嗯， 如果没有不良反应，我也是建议你就长期吃吧， 长期吃， 长期吃， 嗯， 啊，具体说能不能减量，我还是说你交给医生去做， 嗯， 能不能减量，能不能不吃， 嗯， 或者你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你需要做手术， 嗯， 或者甚至很不幸得了癌症啊， 嗯， 或者什么的，需要不需要吃啊？继续吃，由医生来决定， 嗯， 但是你不要自己随意停。你自己随意停，我们现在发现，比如说你吃着某一种他汀类的药，那你自己停掉了，哎，停掉以后不好，又高上去了。 嗯， 你第二次吃的时候，不如第一次吃的时候效果好。 哦， 我们注意到了有这么一种现象。 哦，所以这个不能轻易停掉， 不要自己随便停。 是，就即使我这个诊断是正常的，已经降到1.8， 你降到1.8是因为吃药才正常的。 是， 你不吃它就会反弹， 就会反弹啊。 对， 那我们也觉得在收听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这个吃药的与否，还是李主任一直在强调的，一定要听大夫的啊。 对。对对， 那一个人如果很不幸，他的这个心脏当中真长了斑块哈，真长了斑块之后，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呀，李主任，这个斑块最后啊，会不会就是不动手术的情况之下， 嗯， 能不能自己就消了， 嗯， 就不长了？ 到目前为止，嗯，我还是这么说，最先进的技术， 嗯， 也没有说这个药肯定可以使斑块 消 失的，就是消没了的， 哦。 我想啊，真有一天如果我们发明这个了。能够挽救那么多人的生命，或者说也不用再做支架了， 嗯， 也不用再做这个什么了，不论是对医生， 嗯， 对病人都是好处，他应该能获得诺贝尔奖。 哎， 如果真有一天我们发明这么一个药， 嗯， 但是目前很遗憾， 嗯， 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药。 嗯，所以我们吃这些药，其实就已经长成的斑块来说， 对， 没有什么太大的。 我们只是希望它第一长得再继续长，不长了 啊， 或者长得缓慢一点， 嗯， 或者是我们希望用这些药，不用论用。刚才您提到的他汀也好， 嗯， 还是阿司匹林也好，我们希望这个斑块从一个薄皮大馅变成一个厚皮小馅， 嗯， 从不稳定斑块变成一个稳定斑块， 嗯， 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就算已经很好 很好了哈，啊。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持续用药哈，然后效果也不错， 嗯， 它还会有可能新生斑块？ 不会呀，啊， 还会有 会，啊。这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上期节目所说， 嗯， 说你放了一个支架，是不是这个冠心病就治愈了？ 嗯， 我说。不是， 嗯， 为什么？我们想啊，咱们先不说这个支架本身还会发生问题，就是你原来放支架这个位置会发生问题， 嗯， 那你没放支架这个地方，如果你老是血脂高、血糖高，你抽烟、你肥胖，你别的地方还会长新的斑块， 嗯，所以 支架并没有能够制止其他的血管再长斑块， 嗯，所以这个看来这个支架不是最终的这个， 不是不是，它只是一个亡羊补牢， 哎，就是这一段我可能稍微给你撑开，撑开 本来要破了的，我给你撑开了 啊，其他的地方可能还会再多， 还会再长， 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原来说到这个题外话，就是为什么原来听说有什么过度医疗吧， 啊， 给我们放那么多支架， 啊， 就是因为堵的地儿太多了， 堵的地儿太多了， 哎，这个确实是哈， 对，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哈，得了这个冠心病之后积极治疗， 啊，积极治疗， 哎， 早发现早治疗， 是 因为它不像癌症， 嗯， 我目前好多癌症现在都有一些攻克的手段了， 嗯， 但是可能还离着说治愈啊什么的还好， 嗯， 但是冠心病它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哎， 为什么我们不重视它？ 是您刚才提到了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危险因素啊， 对 啊，包括什么吸烟， 吸烟 我们这说了很多回了， 很多回 啊，包括吸烟这个可能不光是心脏的大夫会提，这个肺呼吸科的都会提啊，还包括久坐不动啊，这 久坐不动， 久坐不动啊，这个现在随着这个城市里边这个办公的白领越来越多，天天在电脑之前啊， 对对对， 然后就开始这个久坐不动啊，这个可能带来很大风险。 对， 我们曾经听过一种说法，说这个 冠心病哈，就是像这种心脏性疾病，其实我们人类还是能够克服它的。 对 啊，就是因为随着大城市当中这种健康意识的提升，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了这种三高，但是我们在饮食结构上能够调整啊，比如说我们不吃太咸的东西， 对， 不吃那些大油 腻 啊、大油大肉的东西啊，包括我们这个不吸烟啊，这些都是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吧？ 对对。 甚至于有些白领现在也是成为健身习惯啊，就是我尽管在电脑前坐很长时间，但是我有健身习惯也挺好啊。那会不会在以后这个冠心病能够从一个高峰直接就开始往下走呢？ 这个是不论我们的政府还是我们现在从事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医生们，都是在呼吁，期望我们的这个冠心病高发的这个心血管疾病高发的这种事态出现一个拐点，就是让它往下走，而且现在大家注意到还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还是上升， 而且特别可怕的一点就是原来我们认为农村，它的发病率在冠心病上会低，现在恰恰相反，它的发生率反而超过了城市，一直在往上涨，包括脑血管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在内，农村都是在上涨。 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们农村生活水平提高了， 对 啊， 对， 然后就原来可能还有体力劳动，更多的吃得更健康一些。 说得太对了， 现在可能就是开始 三高，在现在血脂的水平，原来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那是八几年的时候上学，我们老师在讲到血脂的时候，跟全世界其他国家比的时候，我们这块是作为骄傲的一点来说的，就是说我们你看血脂水平是低的，在全世界。但是这几年，这个几十年吧，二三十年吧，那么涨得很快， 是 已经是第一个涨速上，超过了其他国家，另外一个绝对值的水平也在逐渐的赶超其他国家， 是 这是不是一个好现象？ 是原来我们老说人家欧美人吃整天的大鱼大肉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所谓不健康饮食，现在我们看来我们的饮食结构也需要一些调整哈。 对、 啊，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预防的话题哈，您可以把家里边的，我们政府也是提供六克的盐勺 的勺 哈，大家可以来使用。另外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也尽量避免这种高油高脂肪的这种食物哈，这些都能有好处。另外就是上回我们就想说啊，这个如果非常不幸您得了这个冠心病的话，或者您有这样的高危人群的这种，您是高危人群， 对， 有高危的风险因素，是不是定期的体检非常关键？ 没错，一个是你有这些危险因素，还没有确诊你有冠心病，我们叫一级预防，那一级预防的主要的重点是控制这些危险因素，第二个，你已经有冠心病了，说我反正已经得了，我危险因素我要不要？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您这地儿长了，您别地儿可能还长。所以这些危险因素你也要控制，同时还要治疗你这疾病，那我们叫二级预防，我们叫二级预防。所以针对这些病人来说，第一，每年都要做体检。第二一个，有症状的时候随时就诊， 随时就诊。所以您看这个天气闷热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这个如果不舒服的话，及时上医院去看哈。 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冠心病最危险的就是心梗哈。 对， 这个一旦梗的话，这个很有生命的危险，是吧？ 是 啊，所以及时上医院。 而且大家注意，不论是天气原因还是这个你干了点体力活，如果诱发了心绞痛，我建议你把它当成一个好事 啊， 就是我们早期发现它了， 早期发现了， 你不要等到说我突然非得猝死了，我再到医院，或者我心梗了我再到医院，你一定让它没梗之前你就把它处理掉，避免一次心梗， 是这点 才是对的， 早发现早治疗， 早发现早治疗，真的一个小的一个什么东西让你早发现它了，把它变成好事， 是 赶紧去治疗。 哎，雷主任一直在提倡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啊。与此同时，今天我们说了更多的是危险因素，我们也应该重视它， 对， 尽量的这个把这些危险因素都改变啊。今天非常高兴啊，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友谊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李宏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常来。 好的，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美经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